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跟住同方世健咧，即系著名嘅胡耀斯咧，同你讲下啦。你系好出名嘅，我继续睇下啲相啊，即系头先你讲到咧，好重要，音响真系好重要，令到嗰个乐手啊演出都紧要。咁跟住咧，你又同好多唔同嘅名人都有合作、哦。 你錯了喎！呢次音樂會是我的喎。 係啊，我知道啊，唔係啊，你都要，你都要有人支持你㗎。 呢、這個係2017年3月18、19係香港文化中心嗰兩場搖滾有錢音樂會。 我記得我哋之前咧都有啲相係講你同即係你自己做咗一張碟，好有意思咧。就是、其實都好想講你將搖滾啦，同埋即係爵士混埋一齊嘅，即係佢都好有意思嘅呢張碟。我嗰時聽都覺得好正啊！呢、這個嚇我都講咗好多次呢、這個，我都好中意嘅就係點解當時會有嗰個 impulse， 又諗到啊呢、這個走出嚟個火花，好似話齋不失咗演奏咗中國嗰種美音樂，又可以將即係音樂即係走到更加層次咧。 其實咧呢張碟咧，我都係唔可以算係第一個，因為咧其實咧好多人都嘗試想將 jazz 咧 係咯。啱啊，我知道。 走奶奶搖，咁但系咧，問題一樣嘢咧，即係好似頭先我話啫，你唔可以將你想用嗰樣嘢加埋嘅搖，即係我成日講有啲大嘅樂團啦，或者係甚至乎咩嘢，佢哋都玩 jazz 啊。我有一次我都會睇，睇完咗之後咧，因為好多人想聽我意見啊嘛，就成班人咧喺出邊大家食宵夜，逼住我講嘢。其實咁你明啊，我又唔可以 太白。 隨便得失提到人嘛，雖然有啲我唔係好認同，咁我淨係講咗一句説話，我話搭台食飯，好多人都同我覺得好奇怪，咩叫做搭台食飯？ 即係唔夾咯。 你食你個雲吞，我食我個牛扒，咁我哋係一個台。不過你係食牛，你係食雲吞，我食牛扒。 我明你講。 你明噶咯？ 我計明。 咁如果你想要 我都睇過呢類演出。 是啊，你如果想融客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人家现在用什么。因为 Jazz 是一个很深奥的一 个人， 我根本都不敢说我识的。我其实呢我是偷了他的感觉，偷了他的和弦。咁呢完了之后呢，是但是我偷呢又不是我自己偷，因为我不叻。所以是有苦瓜老师帮我偷，苦瓜老师将你样嘢用下，但系咧我系咧攞咗，我听咗好多大量嘅 jazz， 同埋因为我嘅 background 咧就我同好多佢哋一齐合作，你都知嗰班菲律宾嘅乐手啦，佢哋一开 show 之前咧要 sound check， 跟住咧大家一齐玩嗰阵时咧就系 jazz， 我就一个一个走过去问，诶、這个又冇谱，嗰、那个又冇谱，嗰、那个又冇谱， 佢哋系咁耳仔好犀利嘅，咁谂你咩 chord 就得噶啦。 唔係，佢哋有時玩緊嗰啲歌咧，後屘我知道啦，直稱就係咩咧？喂，如果你為一個步步高，大家一齊五大頭坐埋一齊，使唔使練啊？唔使啩。不過咧，佢哋就唔係淨係有嗰、那個嗰首歌嘅 melody， 佢啲後邊咧一定係有一大段嘅 feeling。跟住完咗之後，你又自己玩。咁啊 feeling 裏邊咧一定係有 chord， 咁佢呢個 chord 咧係比較特別，佢呢個組合係比較特別。我講唔出所以然嘅，因為我對佢咧就係、是、一個好膚淺、好皮毛嘅一個認識。咁但係我個老師咧就係、是、傅瓜老師咧，佢係好犀利嘅，佢係台灣一個好資深嘅一個音樂人。佢曾經咧喺 New York 嗰度咧直情入嗰啲人嚟黑人。去過裏邊咧，同人哋一齊 jam 嗰個jazz 嘅人，咁但係咧，佢又係因為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機遇，佢係咧係八大電視台嗰度，台灣嘅八大電視台，佢幫一個中廣一個國樂團同埋電視台咧作為一個流行歌曲嘅一個組合，每一期都要寫中樂，係寫全體嘅，咁所以佢對中國音樂咧，中國樂器。不是中國音樂，中國樂器是很認識。咁佢於是咧就幫我組合啦。咁初初我呢個咧都係上當噶啦，因為我嗰陣時咧就諗住咧要做一隻碟咧，係俾我爸爸，因為我爸爸過咗身，同佢最後一句説話，佢就係想聽到一隻 是我自己的碟、嗯、我幫所有人都錄，全香港聽到的東西差不多70%至80%都是我錄的、 嗯、 不過呢我沒有自己的碟、嗯、他就一直想聽，我就說好，之後呢就天有永隔的了、嗯、你知道的 老人家的事你答應一定要做，是 沒錯。還有你怎麼選這裡這麼多歌，或者怎麼組合、 這個、 怎麼排 呢？我不知道你節目夠不夠講完了之後呢，就我在這個之前呢、嗯、我曾經又花過錢做過其他的、嗯、好像、李香蘭、 嗯、 或者是 Bumblebee 這一類的事、 嗯、 我做過、 嗯、 做完了之後呢，我就自己否決了自己，如果要做这一类的事，我不希望是抌钱下去做，我要做一样东西是希望是人家没做过的。跟住完了之后 我就知道、啊、傅瓜老师有这个能力、嗯、跟住完了之后我就听过他帮某另外一个人呢、 嗯、 做过 一只类似的碟、 嗯、 跟住我听完了之后，但是我对里面呢特别不满意的就是说，你 Jazz 为什么可以用 MIDI 啊、 哦、 你明白吗？ 我明白、啊、 即你根本是 Jazz 里面最跟中国音乐有共通点，就是那个意境和那个人性、嗯、那个灵性、 嗯、 当时那一刻的火花、 嗯、 那你用 MIDI 是没有意思的嘛、 嗯、 是不是、嗯嗯、那呢我就麻烦他帮我写，他初初就告诉我很便宜的一笔数就可以做成了，原来那个是 MIDI、 哦、 跟着他又帮我整了 MIDI， 跟着完之后我就说、哦、老师我真的不要这个、 嗯、 因为我要纯正的 Jazz、 哎、我明 白，我一定要用 Jazz Band 和要用最好的 Jazz Band、 嗯、还有都很不同的，始终你玩开现场的人 是啦，所以呢就变成你知啦，跟着就一副山大啦，跟着那个制作费就 over 了差不多三倍、 嗯、 但是 销售很好、啊、这张碟 銷售好，我是被人家發行的那時候我是拿回個本錢的、嗯、不過呢就是、銷售得好之後呢，其實大部分是與我無關因為是人家宣傳得好，不關我的事、嗯、即我只是盡心盡力去做一件事、有這個噱頭、 嗯、 就做了這個事、 嗯、 即好彩大家都認同、嗯、不過裡面那些歌呢好像傅瓜老師都很生氣，因為他前面四隻呢是全部都是他自己的創作，他其實寫了十隻給我，跟住我就全部都否決，佢一路就講呢隻好，嗰隻好，嗰隻好。跟住咧，我就話：，唔要啊！我話後尾我就揀咗四隻，跟住咧就為咗銷量，我就後邊就揀咗一啲啊， 較為流行啲嘅係嘛？ 我老人家咧比較爸爸媽媽比較中意聽嘅舊歌，咁跟住將佢就係爵士化， 明白？ 啊，用咗微爵士嗰個感覺咧嚟做呢、這個。咁嗰三隻歌，嗰度四隻原創咧，佢又頭痕噶啦，因為咧佢寫出嚟，因為佢彈吉他噶嘛， 係 佢寫出嚟嘅 input 咧就係佢噶嘛，係咁。我疑會不啱拉噶嘛，咁然後就話老師你將嗰啲 copy 俾咗我啦，跟住完咗之後我就將佢 改啦， 用得到嘅就用，用唔到嘅就改， 係咯， 咁完咗之後先變咗而家呢個款。 嗯，不過唉，就係創作都 係，但係我哋就係呢個咧就係未作事嘅，即係將作事嗰啲咧係用寫咗出嚟，而係我唔係話即係哇真係好似佢啲咁咧坐埋一齊將，我就即刻咧俾個曲，我即刻就 input， 我係唔得噶，係，我要知道個曲，我要自己慢慢砌， 係都明嘅，其實都有樣樣嘢都要過程嘅， 係啊。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咯，有啲唔同嘅嘢，你又參加好似啲回歸展啊，或者好多。即中國或台灣都會邀請你出來做演出的、 嗯、這個呢就是其實講一句老實話，我當然我是台灣人，我是香港、嗯、我都聽到很多人對 對於一些、 回歸的過程 回歸之後的聲音啦、嗯、還有一些領導、啊、那些什麼有些反對、啊、或者是什麼，不過我始終覺得一件事我都不喜歡以前的中國、 嗯 會不會被拉 會的 應該不會不過呢自從呢我就因為我知道習大大佢個夫人呢彭麗媛呢，佢因為呢我係好耐之前就聽佢個歌，好耐、 嗯、 之前就睇佢個訪問，我對於佢個太太呢我係非常之中意嘅，同埋非常之仰慕，可以話係偶像、 嗯， 因為我覺得佢唱個歌，因為人話樂與其人， 嗯、 即係佢呢個人咧，佢唱出嚟嘅音樂咧係好。 嗯 直白嘅，同埋咧會俾你覺得咧，佢呢個人咧係好爽嘅。嗰啲佢係注重音樂嘅表現，但係佢唔會咧，好似好作狀嗰啲音樂。 嗯、 我好驚作狀嗰啲音樂嘅、嗯，即係我一聽到打冷震起雞皮嘅嗰啲。咁、 嗯、 所以咧，我就比較中意佢嘅 點講咧爽朗啊嗰啲嘢，所以我一路認為咧，如果一個領導人佢可以係有一個好好嘅夫人，咁我係覺得咧佢個領導一定會有方嘅。咁所以咧，跟住我就係因為因緣際會咧，就認識咗好多有關嗰啲上邊一啲領導階層嘅朋友啦。因為我有嘅學生其實都係各方面嘅人，咁跟住完咗之後，佢哋有好多時咧搞呢啲音樂嗰啲。慶典嗰陣時候， 都邀請你 比較中意我去幫佢哋助興一下，拉一兩隻歌咁啊， 都好嘅。咁即係我都明白你意思，即係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優點缺點㗎啦。 其實我覺得 有過程嘅， 係啊，因為你諗下，我哋香港同埋台灣，我哋係一個。之前就已經係好開放嘅一個社會，咁你好似話佢啲過嚟咧，隨地或者係好多唔禮貌嘅嗰啲動作，我覺得咧係真係其實都幾嚇人憎。 係呢啲， 但 係 咧 冇錯，唔文明嘅做法。 但係你要知道佢地大脈搏咁大嘅地方， 好多人冇乜知識。 唔係佢教育咧，可能係未到呢個階段。咁如果你係以前係相。鄉村啊、農村啊嗰啲地方，喂，你叫佢去廁所，佢使乜啫？我隔邊農田咪得啦，係咪先？ 明白你講乜？ 係咁，所以呢啲咧係生活上邊嗰啲咧教育嗰樣嘢真係要咁，同埋咧由於人之間嘅禮貌一個尊重，你要知道你尊敬人哋、尊重人哋，唔係怕咗個位喎，而係咧係你對自己相對嘅一個尊重。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啲應該係嗰啲慢慢後一代再教育。咁實際上一樣嘢就係最好係大家之間互用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哇！你就又係去到無線啦，係啊，無線電台啦，即係無線電視啦，你就去做啲演出。 因為呢啲其實咧就係好似又係明愛又唔知係保良局啊，或者東華，即係。有很多事我都知道呢其實我可以生到而家肥肥白白又有飯食咁其實係香港社會俾我嘅。咁你覺得香港社會全部都係光鮮亮麗嗰一面咩未必㗎喎。佢有好多人係需要幫助㗎喎。係咪先有好多弱勢團體呢個照顧㗎。咁你就唔可以話下下即係話我表演我一定要收錢唔係幾多錢我唔做。唔係㗎。你如果是可以俾人哋有啲意義嘅，好似嗰啲呢啲係保養局啊，或者咩嗰啲係電視上面公開籌款又話呢啲嘢，你就必須要做。 明白， 因為呢個咧唔係一個任何，呢個係你嘅責任。因為你係香港咧，我哋攞到好多香港嘅好處，係咪先？咁你就算而家坐地鐵點解咁好咧？喂，如果香港政府唔起地鐵，你有咁快咩？係咪先？咁所以咯，都係需要去做。 係咁，下一張咯，有好多唔同嘅人，你都有。對合作過嘅喎， 我呢個歐生明啊，歐生明佢嗰陣時佢嚟幫我，我哋喺嗰度做一個 HiFi show， 佢過嚟幫我支持下我哋。 好啊，咁下一張咯，又睇下咯。啊，呢個就中氏兄弟啦，同埋啊好出名啦，羅麗軒啦， 羅麗珊， 羅麗珊 小姐，佢係同我 好叻嘅鋼琴手， 佢同我哋嗰陣時係樂團一齊，我哋就一齊成長嘅。係好好，好多年嘅朋友啦。 咁下一張喎。呢個就喺後台啦，無線係嘛，化妝間啦， 呢啲上你都坐啦，係啊，因為係啊，係嗰度 都影到好靚嘛，依張，因為嚇， 梗係啦，個個都化曬妝 ，stand by， 係啦，下一張咯， 因為其實係後台咧，其實好玩過前台， 咁係， 係啊， 有趣啲嘅有時， 大家一齊都冇乜嘢計曬， 係啦，你當時喺 cash 嗰度就做咗演出， 呢個 cash 係今年佢哋四十週年嗰個一個慶典咧，喺舊年好似。 就你 2017年12月嘅時候，咁佢啲慶典，因為咧佢啲拱嘅係要用下， 係 咁用下得嚟咧，又要係真係用下，咁佢哋就 即係搭台， 唔係搭台嗰只咧，咁就去幫佢哋玩一個唔係搭台嘅嘢咯。 好啦，跟住下一張咯喎。呢度咧係真係真係 哦，呢個係佢哋影電視嘅，呢個係都係一個東話咩《星光熠熠搖寶亮》好似，呢個現場噶live show 嚟噶，咁完咗之後係我同耀國一齊，佢哋中間有一 part 就係話你哋兩個鬥琴，二胡同 violin 鬥，咁就你呢兩個自己去 jam 自己一段嘢，係啊，幾好 都幾有趣係啊呢啲。好，咁我哋下一張咯喎，又睇下咯喎。 佢哋嗰日好滿意，不過我最唔滿意就係個頭髮。同埋我自己嗰件衫，我嗰件衫實際上係真係核突， 那個頭髮就是不要緊，因為他們為了襯我那件衫，但我那件衫是我自己的，我真的選錯了， 不要緊， 下次我做多些靚衫， 貼得很近嘛，顏色是吧，太近了，大家都 不是那件衫那個 cutting不夠靚是 吧，應該下次做些靚衫。 那下一張呢，這個就是我跟你都認識的朋友了，就是我介紹給你，其實 Evan 他真的好玩很正的，我覺得他又跟你們音樂很夾， 因為呢這個呢 Handpan 呢，它雖然是最近2001年才興起的，但是它的傳播能力是很強， 是 的，為什麼強呢，就是因為它出來的那個空靈和天籟之聲的那個感覺， 很蘇靈的感覺， 是的，是會 被你覺得一樣東西是入心入肺的，遇到之後好像一個仙境的那個感覺所以我就很希望跟它一起一起合作， 那次合作都很精彩，你們 是咁完咗之後精彩，跟住咧我啲有譜嗰陣時，你如果睇到嗰份譜，你真係嚇死！我有啲學生問我老師呢個咩譜嚟㗎？因為我啲完全係冇辦法有譜嘅，冇辦法有譜。咁佢就係俾你講我呢個動機，我呢個 reading 係咩？跟住完咗之後咧就呢幾次係邊個玩，下一次係邊個玩，跟住下一次係邊個玩，你自己嚟。所以人哋見到我 A 八 B 八 C 八，咁八係咩啊？咁就 A B C 係咩啊？所以人哋唔知道就話， 嗰次啲歌都好精彩，係啦， 係啦， 黑鬼喺度， 黑鬼同埋小白， 係啦， 係啊， 佢都反反玩都好精彩嗰個。 仲有一個阿四嘅嗰個阿薩拉圖未影到， 可能呢張我揾到嗰張。 唔係佢比較係側邊影唔到，阿薩拉圖都好好玩嘅，即係玩嗰啲果仁咧。 係啊，我嗰次見到佢 solo 咧。好精彩啊！佢係咁好精彩啊！ 我哋呢次嚟緊26號咧，都阿四介紹咗另外一個阿薩拉圖嘅演奏家，都會同我哋一齊。阿黑鬼都嚟。 係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啊，呢啲又另一種啦，另一種。 呢啲就係軍火庫嗰度咧，呢個係一個正式一個 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 嗰度啦。 佢係寫一個音樂性嘅故事，一個有關中秋節嘅， 係 介紹俾啲小朋友。 係，其實好有意思。 全部都係名家嚟噶 ，Cello 係管弦樂團嘅首席，個 Obo 都係，跟住係容偉傑係一個中央音樂學院嘅弟子博士，跟住嗰個 Violin 係黎顯友係香港管弦樂團嘅好似係 Viola 或者係 Second Violin 嘅，都係 Leader。後邊嗰位彈鋼琴嘅係李嘉玲。 咁我哋下一張都睇下咯。啊！這個就是跟中樂團合作啦，都有，是不 是？什麼 時候？這個不知道啦，我找到就張相就 是，這個不是，這個不是，你怎麼找？這個是我的紀念，我老師湯尼洪德先生小小的周年那個音樂會， 是，之後我就找了很多，因為我覺得這個也很有意思，因為你其中一位老師， 是 的，好，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了，這個剛才我說了， 就是我的音樂會的海報。 啊，都 系咪好笑啊？呢张海报 唔系啊，好靓啊，都啲颜色都靓啊。 唔系啲人就觉得话，究竟系歌手唱咧，或者系摇赖咧？ 咁睇下后面啲相就有夹到睇到啦，大家就会明啦，系融合埋一齐嘅。下一张相啊，唔该。啊，呢个就唔系 哦，呢个系最近都系帮一个业余团体，佢哋玩一个我哋今年深草组嘅摇比赛嘅一个歌，叫《蓝花花叙事曲》。 哦，咁好啦，我哋又睇下一张啊。头先呢个就系你头先嗰个你自己搞嘅一个音乐会啦。 系，咁后边 background 你都见噶啦，好犀利噶，有一几廿个人嘅中乐团，跟住加一个 side band， 系有钢琴嗰位系 Terry Chen，Terry Chen 都唔使介绍啦，你喺音乐会都见到佢。Double bass 系都系帮我录音嘅 Shaw Wing， 跟住 Anthony 嗰个系鼓王。 好啊，咁我哋下一张咯。他都跟你演出都很幾精彩的，這部分 這個哥哥仔 是啊， 他很有趣，現在全部即因為哥哥都是有交情的，平時都是聊聊天吃飯他救了我很多東西，他吃飯那時候會跟我說很多東西，就是說你之後的錄像應該怎樣，應該怎樣走樣，是啊，很好的前輩。 下一張會喎，好啦，呢啲就係你訓練嘅學生啦，都要講下你即係成立咗呢個即係訓練學生時候。 係啊，我仲有啲啊，仲有一個係 我都做緊 嘅 啦， 而家喺嗰度玩緊嘅。 係因為你好多學生其實成立咗好耐啦，其實你都想培訓佢哋多啲演出機會。 呢一批咧已經唔係10年前嗰批嘅啦，琴晚我哋先排練。排到先10點幾，跟住咧 我會睇嘅啦，你到時。 跟住完咗之後咧，佢咧就話。我話邊個係10年前有㗎？個個十年前都未開始啦，係啊。 好，咁我哋下一張會睇咯。 呢個咧，10年前都冇呢啲人， 都未有呢啲學生嘅。 係十年前佢哋都冇參加。呢啲係我哋去參加人體春晚嗰啲演出，我哋拉稿就係自馬奔騰。 嗯，咁其實你覺得喺教學上咧，有咩即係精彩嘢想分享？譬如話會遇到啲點樣去令到佢哋夾得更加即係好啊、純熟啊，同埋令到有啲咩難忘嘅事發生？ 其實咧，我哋頭先你見到咧，同馬仲偉一齊咧嗰次演出咧，都係有琴念，因為咧那個 order 咧就接得遲。 哦， 咁所以就變做咧，一霎時之間要揾19嘅人咧，咁完咗之後就有啲呢度加啲，嗰度加啲。 係， 但係。我哋而家呢啲咧，我嘅音樂會同埋又係春晚嗰啲咧，佢哋全部都係我自己一手一腳教出嚟嘅，即係作咗音教嘅，作咗音教嘅呢個演出咧，出嚟嘅效果就唔同噶啦。你臨時咧係將有時係學校學生，有時係私人學生，有時係可能係我學生嘅學生，咁又徒孫啊，都係臨時夾夾埋埋，因為你都知 時間唔夠， 有時電視嗰陣時你接咗嗰啲 order 係。比較遲嘅嘛，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寫歌過嚟，嗰個時間又係好慢噶啦，咁所以呢個訓練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現場嗰個音響點樣擺埋，因為冇咁多時間俾你搞噶。係 啊，我 所以咧我就對嗰次咧我就覺得個效果咧，如果再係作啦音教咧，那個就會好啲。咁咧對於我哋自己嘅節目咧安排出嚟嗰啲齊奏嘅咧，就因為每一個音咧我都係要求佢哋。滑音啦、手指啊，同埋嗰個弓嘅長度啊、短邊一段啊，都會要求到好仔細。咁所以出嚟個氣勢咧就比較勁。 嗯，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幫羅麗森嗰時做個電台節目錄音。 其實係羅麗森幫我係 幫你㗎。哦，原來咁㗎。 幫我哋嘅音樂會做宣傳。 哦， 咦，嗰個係咩音樂？ 佢個香港電台啊嘛，佢係好似做個節目。 誒，呢個係。这个好似是我的独奏会是2012年的之前呢都是有胡琴团的跟着他们跟我一起去香港电台罗丽森帮我做了一个宣传的节目。 是啊，都好精彩啊。 好玩啊，全部都是现场玩。 咁下一张咯，同埋个地方好大先可以俾你咁做。咁、你仲要训练一啲讲座示范啊。咁你就会同人讲下，即系其实议会系点样啊？探 我以前唔系几够胆参加讲座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嘅知识咧，同埋我自己嘅体验咧，可能唔够。我冇办法讲到咧，即系系好好嘅。但系后屘我同好多人倾咗偈之后，有好多朋友真系话，希望将 多啲分享啊嘛，系咪？ 我自己的觀念呢，因為我自己 是我自己的修為裏面呢，我可能覺得話都不知啱唔啱，但是呢我跟人哋分享嗰陣時咧，好像有很多朋友都幾贊同我的睇法，咁佢咧有時就諗住話，你不如出嚟啦，同大家傾下偈， 即係做個 archive， 等多啲人聽到都學識咗先啦。 唔係話學識，即係起碼大家就交流 下， 交流一下，即係講唔定係我錯，你都可以即刻去糾正我，係咪？咁所以咧，我就開始做咗一啲講座。咁嗰個時候咧，就係為咩嘢咧？就係因為我係覺得。馬華芬老師走咗啦，都有幾年啦。咁嗰陣時好似係一年，咁跟住我就想紀念佢一下，我就由佢嘅胡琴就講到佢嘅人生。因為咧，你可以知道咧，所有嘅成名嘅名家，未必係音樂， 係 各行各業， 係 佢要成功，佢一定係有啲 原因咯， 係一定有原因，同埋嗰個同你自己本身對於生活。體會是不同的、可能好像我講我前夫蕭伯庸老師，他呢就是怎麼說呢，享受生活之中呢是發掘到他的一 些靈感是吧， 音樂上面的體會。那敏老師呢就是一工一工是次次大家要是這樣，好像苦工裡面要搞出來、但是他們兩個出來的音樂呢都唔同嘅，蕭伯庸四下講咧，我就識下馬華芬老師嘅，因為佢咧就係真係咧，功力啊或者用佢要放到盡嘅，咁但係蕭伯庸咧就中意滔滔跳跳，咁樣將嗰個音樂係之間流泄出嚟嘅，係唔同嘅佢哋兩位。 好啦，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喎。这个就是你训练的学生参与到不同的演出。 不是，这个就是我的音乐会。去年三月份。 即是我来看那个。 是的是的。 他们都很好。即是你看一看他眼神，他们个个都知道你做什么。 因为怕被闹。 是的，我想是的。 因为其实我告诉你，搞这些音乐会好像我们来看1月26号的音乐会都是的。你如果 雖然咧，我哋同區議會一齊，就係呢一場。 冇錯，係啦，我就幫你介紹下呢個。 所以我哋一月二十六號啦，嗰日係啊禮頓山嗰度禮頓有一場音樂會，搞一場音樂會，你唔係淨係為收入。因為如果你跟區議會合作過，你都知道啦，奀到咧，即係可能到咗後尾，你咩都要貼出嚟啦。咁而家就係時間、精力全部都要貼出嚟。咁但係咧，你為乜嘢咧？咩都唔為，就係為咗咧嗰一刻 多啲機會去。 俾佢哋機會係其中之一。我成日都要求佢哋話，人哋嚟聽你咧係對你有希望嘅。你就唔好自己對自己冇希望。咁完咗之後咧，我哋將呢個音樂會係準備得咁辛苦，因為你知唔知啊？咁多人要叫佢哋可以坐埋一齊排練，哇！已經係煩到死噶啦，一日到黑個 WhatsApp 咧係唔停嘅。咁跟住完咗之後咧，最滿足一樣嘢咧，你無論你付出咗幾多，你貼咗幾多金錢，啲幾多精力，但係最終一刻，如果當時觀眾俾你嘅 feedback 係掌聲如雷 啦。 咁你就咩嘢都抵翻， 系，同埋都係好嘅，即係你有個壓力，你會成長，同埋第二就佢多。 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始終一樣嘢，我哋如果你應承咗做一個音樂會，你就唔可以覺得話我呢一場嘅收入係幾多，因為我自己平時係出邊住 job 都係咁嘅，我唔會因為你俾我 俾少我就求其， 俾少我就求其，唔會嘅。 我都覺得呢個態度咧，而家年輕人調翻轉嘅，同我講你俾咁多，我咪做咁多咯。即係其實 咁，但係你咁樣咯，其實咁樣咧，你係對你自己唔尊重，係 啊， 因為我自細咧，我嗰陣時有一位教識我嘅老師係周文山女士，佢同我哋講過一句説話，咁就係話咧，我哋玩音樂嘅人咧，因為你唔係一個工廠，你冇品格金行嗰一個部門，咁所以你自己又係製作，你自己又係監管，咁你所製作出嚟嘅產品咧，無論係邊一次。人哋俾多你錢或者俾少你錢，嗰、那個產品都係叫做佛世傑禮出嚟嘅。 冇錯， 係咪？咁所以就變做咧， 都跟住你嗰樣嘢。 係你如果求其嗰陣時咧，係對你自己唔尊重啫。 同埋人哋下次就佢演出 都。下次揾唔揾你都係另外一回事，因為咧你當時嗰一刻咧，俾人聽到，哇！你真係唔尊重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咧乜。咁人哋唔會知道你究竟有幾錢噶嘛？ 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謝你同我哋暢談咗你嘅音樂嘅人生啦。咁我哋希望咧，即係你嘅演出當然成功，同埋學生都透過呢個演出咧，更加增加對演出嘅信心啊，各方面嘅。 係啊，都好開心。 咁咧就下次有機會上嚟再分享多啲即係二胡嘅經歷啊，或者你發掘到啲新嘅嘢，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 好，好，好， 呢時候同咧聽眾同埋觀眾講再見咯。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